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陈喜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 这是当年的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头主要人物春妮儿的一段台词儿，结合近年来这个打老虎拍苍蝇，相信各位朋友听了之后是不是有那特别的感受呢？话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建军站上新起点，战备训练获得新进步，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依法治军实现了新发展呢。特别是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特别是军队的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这不眼前又进去俩吗？是吗？新华社、中国网事、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武警部队纪委对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治委员王鑫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另外还一个黑龙江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张代新，因为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言论言道，从严治军，锻造钢铁长城，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军队那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够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遵循。徐才厚、郭伯雄等贪腐分子给军队抹黑，但是人民军队的本色不变，清除腐败分子只会让人民军队建设的步伐是更加铿锵有力。人民军队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呀，这还能有什么含糊吗？参谋长的话都忘了吗？合着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 忘了吗？这套词儿啊，看起来有的人啊可能是个别的，但是他的确是忘了，否则也不至于把诸葛亮、诸葛丞相气成那个样儿哦。咱们暂且按下部队建设不表，单说说城市建设的新进展。什么呢？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叫中国啊，咱们国家地下管线革命。怎么呢？要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以筑牢城市里子的方式开始中国的地下管线革命。地底下的城市管理那是关键，那叫里子，马路上头那叫面子， 地上头是高楼林立，地下钢筋混凝土的隧道内，各种管线林立，什么市政的、电力的、供暖供热的、地铁公交的，是吧，这儿那儿的纵横交错，但是它才是咱们城市赖以生存运转的命脉。若说表面的亮丽映射出城市风貌，那么埋在地下的基础设施水平则反映出一个城市的良心哦。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咱们身边就有惨痛教训，不用我多说，大伙儿都明白。一句话，城市建设最忌讳什么呢？表面文章啊。 您就是李国胜李先生吧？ 就是我。 我正找您呢。 找我有事吗？ 我们县城区改造 啊，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哦，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哎，让我剪彩 啊？ 哦，这可不行。 您别客气。 不是客气啊，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嗨，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您这是什么所？ 厕所。 哎啊，厕所呀？ 对， 你找别人。 找别人哪行啊？ 啊，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就这还有稿子呢？ 当然有稿子了。 怎么写的？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啊，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呵， 科技战线啊，又传捷报是吗？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2015年中科院院士增选通信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初选了候选人157位啊，这个都是各个学科的啊，带头人大科学家嘛。说是有一样跟往日不同在哪哈呢？根据新的规则，院士的遴选啊，加了引号的谢绝，说白了要我来理解就是不许可，谢绝处级以上官员参与。哦，哎，这个透着新鲜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吧，反正这个做学问的事儿我也不太懂啊，咱们一粗人啊，就是觉着可能啊，大个旗也许是觉着院士啊啊，他有些事儿那处长他干不了，甭说处长了，有些事儿你就是大夫他都干不了。嗯，大夫属于院士，工程院士，我说的不是看病那大夫，那什么大夫？鲁大夫。 安江大雾，官不见江青，船往何处而发？ 往曹营而发。 好，慢来慢来，曹营如何取得？你这官人有什么风名吧？要去你去，我不去。来来来，大量扶手，我一定要回去了。 慢来慢来，大夫全心办江龙不吃案，你越发地下不去了 啊！越发地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怎么办呢？ 大夫，哎，我们吃酒啊。 怎么还要吃酒？ 吃酒有趣呀， 诸葛亮啊。 怎么样啊？ 我鲁肃待你不错啊， 我们是朋友啊， 怎么临死你还要拉一个垫背的呀？ 哎呀呀，活吃死也。 正是继续关注小电梯，穷凶极恶又伤医，挺大的岁数不讲理，您说这是啥问题？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在这个贵州贵阳那个医院啊，有一位宋大夫，这头几天啊下了班去停车场，后面跟一男的二话不说上来扑扑扑，是对宋大夫连扎数刀，现在还躺医院里头呢。为什么呀？说犯罪嫌疑人是一的哥，哼啊，跟那的他没关系啊，哈哈，他是头些日子啊哪儿不舒服，哎呀，这个持续疼痛，找这宋大夫看病呢，好像效果他认为不明显， 不明显，要不你换一大夫，或者说呢，你这个好好配合大夫治疗，要我说我选择后者。谁成想这个的哥啊哈上去把大夫给扎了，那能有什么用呢？是吧？最后那就没有大夫给他瞧病了啊，那他这个病得到公安局瞧去了，可说呢让警方控制了。电梯又出事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上海中山公园有一龙之梦商场里头，他那个自动扶梯呀、啊、咔嚓把一保洁的腿给夹住了。哎呀，倒是说啊，这位保洁工30来岁，有这方面的意识，一看不好赶紧自行按停了电梯，电梯是停了，但是左边这小腿被电梯是死死的卡住。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呢，哎呦，这得做截肢啊。是吗？还有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不是我吓唬人，这就说啊，安全生产这真是人命关天。四川兴文县一小区里头有一部电梯，好嘛，疯了，电梯疯了啊，它失控了，肉上楼顶了，然后肉它又下去了，好家伙，过山车似的。所幸当时电梯头没人，有人还不吓出个好歹来。您说说看，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置，严肃党纪和军纪，试看天下谁能敌盘。我是立信，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信，外加呢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说，人民日报评论员议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保持定力，转型升级不动摇。新华网关注的是新一轮的这个价格的改革攻坚，哎，这个价格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国计民生的大事，说到底该谁说了算呢？发改委说了，价格改革可是不能一放了之。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呀，复旦那投毒案，就那个投毒那个姓林，叫林森浩是吧，啊，不是还没判的吗，啊，他的爸爸申请撤销死刑，提出新质疑。腾讯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投书岛内的媒体，公开批评李登辉，为什么呢？因为这老李头前段时间大放厥词，他言道钓鱼岛是日本的，马英九说这伤害了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感情，李登辉应为此道歉。那位问了，这李登辉脑子里面缺点什么吧，啊，他背不住是姓洪吧。咱们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晨报，说什么事儿呢？国办发文，就说这个大病保险这个事情，年底要覆盖医保人群，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将超过50%。北京青年报也说这马氏，说是参保人发生高额医疗费是大病的新标准。那么另外呢，解放军夏季将领调整，说至少涉及副的军区级以上的干部16人，新一轮的将领调整将近70%涉及政治干部。那么还有啊，这是这个新京报说是调查了啊，说北京这边104国道说是有那个黑加油站在国道边上是密密匝匝的布局，要和这家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黑加油站每天卖劣质柴油200吨。我说这得查呀，那必须查呀。京华时报说了，马来西亚官方确认就在那个留尼旺群岛那附近发现那飞机残骸，属于波音777的客机。来看今天的这个大报的内容，这是人民日报。嘿，这大标题我看了运气，什么呢？咱不是申办冬奥成功了吗？啊，党报言道要回答好 奥运让人人受益的命题儿，说得好啊。那还有什么事情呢？这是人民日报啊，这个也是刚才说那个安全生产，哎，这个必须得说，得多说，天天说，月月说啊，日日说，是吧，年年说，那必须的。那这个暑期不要忘记安全作业，是不是？您说人民日报说了，收费公路改革五问，提了五个问题，说你这个收费公路改革，首先巨额亏损打哪儿来的呢？是不是应该交得清楚明白了呢？二一问，高速公路是不是建得过多过快了呢？三一问，亏损如何控制呢？四一问，就说啊，咱们这个收费期限为什么要延长呢？五一问，为何实行统借统还，养护期收费呢？听上去都很专业，但是呢，每一问都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讲话问得好。人民日报，你说呀，北大有一位大学者，钱理群钱老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他这方面是专家。说前段时间呢，和这个老两口子啊，准备入这个养老院。哎呦，说这么大学问的啊，老教授这也去养老院，你看看这新鲜吗？哈，说是办养老院，鸡肋还是机会？啊，就打这个钱理群打算住养老院这个事情说起。据测算，说目前只有3%到4%的老年人选择这种养老院的养老方式。那个人民日报说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说是在福州啊，人家那个地方古建保护，政府和民间是可以形成合力的。哦，是吗？啊，说福州呢有个古建筑志愿者团队啊，说是有关部门制定这个建设规划的时候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本来在古建保护也好，城市建设也罢，在这个上头，市民和政府原本是可以形成合力的呀，是不是？您说啊，人民日报说是很多人不理解，说咱们国家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神舟飞船造出来了啊，大机器大设备造出来了，那么大个天文望远镜那都杠杠的，那都不叫事儿，为什么研制不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呢？航空发动机咱们缺什么啊？这方面咱们的研究啊究竟难在哪哈？比如说研究啊得承受1700度以上的温度，相当于三倍的蓄满水之后的三峡大坝底部的压力啊。这方面就是科技进步啊，一个是还得再给力，是吧？再有一个呢，这个不是一日之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吧？得慢慢的攀登这高峰去啊，这都不能着急。新华每日电讯啊，说你别看那个 PM2.5 有一种东西叫臭氧，臭氧污染看不见，不是吗？比 PM2.5 还可怕呢啊，不可小视。另外呢，新华每日电讯说了我们业内的一档子事儿，就是中国新闻奖现在啊正在审核，新华社记者呢去采访了，发现啊这个很严格，说有一篇报道，举了个例子，有一篇报道因为两处标点错误咔嚓被拿下了，这不是吹毛求疵，是吧？这个这么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么高的新闻奖项，是吧？你像我们这个，当然这个立新是没这个资格啊，倒不是没资格，这个水平低啊，这个挨不上，哈哈，挨不上边儿，哎，但是就说起来人家这个严格还是对的，是不是？您说今日一句话新闻，说点忙呢，就是这个北京青年报说啊，咱们北京的事情托付一下，高招专科今天填报志愿啊。那么另外呢，北京青年报说呢，刚才不说那个养老院吗？北京的公办养老院8月1号起只收4类老人家啊，这样的话呢，导致你包括像什么第一福利院呐，说有那个排队啊，都排都没溜了。排了100年的长队啊，这个就算了吧，终结了。因为人家有新规矩了，4类老人，这都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困难啊，失能啊，这样的群体 啊，这个就对了，是吧？公立的嘛，你想想看，《京华时报》这个事儿呢，跟大伙儿念的一句啊，九月三号，咱们不是北京有这个阅兵式吗？北京俩机场停运仨小时，有关包括咱们这个九月三号放假呀，或者包括交通管制啊等等这方面的信息呢，回头及时的要跟您通报。另外呢，北京青年报说这么一档子，说是北京地区明年起，消费者到银行网点办理这个理财产品、保险产品的这个买卖这个手续，人家银行有规矩啊，必须同步录音，这是为了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大伙儿一定得支持。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8439啊，你这个是有道理的，哈哈，1723又来互动了，1948啊，您这条不能念，因为在我们台里面，这个要是发布广告信息的话，这个得找我们广告部商量，哈哈哈哈，对，跟他开个玩笑啊，这是龙哥师傅。啊，是不是欢迎大伙儿去延庆滑雪去？是啊，咱们现在练的话，7年之后我估计我是进不了国家队了，好吗？啊，这个布丁师傅啊，说是电梯这玩意儿不出事儿，这真是哈就不当回事儿，你看了没有？可说呢。啊，杨森啊，幺幺之桃、荣平啊、玉园都说的是这个安全这码事。闲庭信步，呵，你可不是吗？军内必须清除害群之马。这样的话，咱们的人民军队那才能够万马奔腾啊，必须的。北京歌哨，哎呀，真是这个落霞啊，这真是啊，太过分了啊，可不是吗？是吧？微笑也说啊，就那个姓李的那个大放厥词那个，那不是千古罪人吗？可说呢，彩云间是吧？真是啊，哈哈，脑子被驴踢了，哈哈，谁呀？这是成立，成立来了啊，成立啊，是必须绝不留情。啊，就是反啊，打击腐败嘛，微笑啊，夭夭之逃啊什么的，平常啊都是这个意思，嗯，都挺好的啊。大伙儿这个踊跃的这个发言是吧？抓紧时间啊，给各位再聊点旁的事情。啊，这个北京晨报这说什么事儿呢？说是这个昨天晌午11点多钟吧，说是有那个网上有传的，当然传这个事儿呢，可能到中午了或者下午那个时间。呵，在网上传，你们知道吗？哎呀，三环上有人跳桥，哎呦喂，他看见没看见咱都不知道啊，就有那个好事儿的，丁点大那个事情，呵，搁他嘴里面了不得了，是吧？真鼻儿大的啊，窟窿透过斗大的风，就是形容他那嘴呢，是吧？实际上真相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说的，昨天中午时分，两位60多岁的老人家在北三环市横穿主路，我的天哪，这个也够可以的。是啊，横穿主路的过程当中是腾，让一辆自西向东的白色轿车给撞了，躺在最内车道里头，急救人员999给救走了，但是呢，老太太抢救无效身亡。呵，您说这啊，对，可能附近没过街天桥，谁说的？事发地有过街天桥，没有你也不能玩命啊。呵，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奶奶，您听我说。 这个幸运巴特尔这叫请我吃饭啊，说是剩米饭裹鸡蛋，那、啊、这可以可以，金果银嘛，哈哈，什么呀？对呀、啊，啊，布衣者来了啊，布衣者说点名，必须点名啊，刀锋师傅是吧？好长时间没跟我联系了啊，就是您忙啊，说是这个，哎呀，说前段时间呢，有一位的哥朋友东四环生疾病了。另外一位司机师傅无偿把他给送到朝阳医院，而且不肯收取任何报酬，那就是好事啊，是不是啊？这个说是没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啊，没关系，咱们在广播里面对这位啊见义勇为的好市民 是吧？活雷锋，表彰表彰。啊，不一说了，说我谦虚过头了，不是谦虚就没有过头的，是吧？谦虚使人进步，我是憋着进步呢啊哈哈。对，您可不能拦着我进步啊。进华时报说是昨天下午3:20左右吧，西城区有一个谦胡同，我没念错吧？念错了，大伙给我纠正啊。这个北京的胡同太多了，我可不太熟。西城那边有一谦胡同是吧？谦胡同里面有一公厕。公厕里头啊，突然之间下午啊，那个有的市民跟屋里正睡午觉呢，是吧？这个胡同里面正遛弯呢，公厕里头传出了婴儿的哭喊之声啊！哦，哎，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好吗？也不谁把孩子扔在这个公厕里头了，是生的公厕里面还是扔的，咱就不知道了。把还一个小姑娘、小女孩扔到下水道里头，哎呦，赶紧叫民警过来，七手八脚给救出来，送到医院去。倒是说呢，没有，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么点孩子跟那个下水道里头，他肯定他也落了毛病了呀。不是，这是谁呀？这是你生孩子，你去医院呢？你跟下水道，你这有什么好说的呀？这什么事儿啊？不多聊了啊！感谢各位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不。 心碎的冬落花也飘零，秋去小雨三风。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一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